所以他们的歌声里面你常常能够听到很多不拘小节的江湖气。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曾经在专业的音乐戏剧学院来进修，而且获得了英国皇家钢琴八级以及伦敦某著名学院的声乐晋级的最高级别，所以他是典型的学院派歌手。 在心中越描越大，朋友的喜帖停在心下，冷眼看与他告别后，关于爱情也就不再找访。想念的花在春天尽量隐藏，让作心正常，不对别人有影响，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家的时机却释放。让我在秋天醒来，春天尽量隐藏，让作息正常，不对别人有影响，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恰当时机却释放。让我在秋天醒来， 在秋天醒来，这样厚重的温暖的女中音是来自于柯以敏，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他也非常会唱歌，他的名字是陈淑桦。这个名字在台湾的华语流行乐坛应该是掷地有声，